梅飞。 我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店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Oh, 这些平民俱是为苦求粮而买的呀， 不好还你来不成而不忠之报之功 呀。哎呀，你再来看这顶凤冠，上面的真是颗颗冠大，粒粒金冠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公子引导全帅，无一之才莫贪心。 皇儿啊，你快来看这个女衣，都是骑兵大少平啊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